是快乐的方式。

写在襟上吧，而明日有个天涯。 Thank you. 造船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。